各位，上次讲到拆国军师和不周带着一班人去捉容老板，点知正系用拳脚功夫就捉唔到人，俾走甩咗。于是乎就一路开枪一路死追啦，追追下，和北周就醒起啦。马侯爷想要嘅俘虏系生噶，想攞口供。如果自己带人打死咗，咁啊等于先杀人后灭口，系帮倒忙。咁唔系饭桶系咩嘢啊？谂到咁，和北周就心生一计，一边追敌人就一边大声叫啦：各位弟兄听住啊！捉到生嘅敌人奖白银十个，捉到死嘅敌人呢奖白银半个。连续唔停咁样又追又叫，追嘅军人就个个都已经听清楚啦，枪声就即时少咗好多啦。追咗一段路，忽然又听见叫咯，诶，敌人已经兜个大屋村，跑上小矮山啦，开枪，快啲开枪！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听闻又一阵枪声响，唉，山国军师和不周啊，又至心挂挂啦。正想开口叫唔好开枪啊，要捉生啊，但又唔敢叫啊。佢諗开枪未必一定会打中要害㗎，如果人人都唔开枪，敌人走甩咗，本官就罪责成立㗎喇。即使敌人万一被打死，拉返去嘅係死尸都过被走甩好啊。军师和不周啊，而家唔叫开枪，又唔叫唔开枪，一俾就叫快快快啲追追啊！咁就成咗有啲人向前开枪，又有人唔开枪，被追杀嘅人容老板呢早就跑咗上小矮山，要急急搵地方匿埋。众军人喺军师指挥下就分成三面包围，有人眼快用手指住对军师就话啦：嚟嚟嚟嚟嚟，敌人佢就匿埋喺嗰棵大树脚啊！上气唔接下气嘅和不周定眼向前睇，啊，啱啦，佢大概系受咗伤，走唔喐啦，走唔喐啦。哎，各位弟兄，我哋都唞下先，唞下先吓，唞顺下条气，再向前包围捉生嘅。佢而家手无寸铁，唔使惊佢噶，唔使惊佢噶吓。咁样时刻又过咗一阵，忽然有手下人就过嚟讲啦：报告军师，我哋完全按照你嘅命令，已经完成咗三面埋伏又包围啦。而家经过停止唔追，休息咗一阵嘅和不周听佢咁讲，当堂就定当翻啲，一边插支手枪翻去身上嘅枪套，一边就对手下人讲啦：好啊，好，我哋唔使咁猴急啊，再等一阵。当我哋变成四面包围之后，嗰个单身独斗嘅敌人就会变成瓮中之鳖，任由我哋捆绑，慢慢押解返去见马督军同总司令㗎啦。咁若莫过咗一刻钟，立功深切嘅山国军师和不周忽然就发起向前进攻嘅命令啦。而家人人身处矮山上，树木林中，又见有两位大胆嘅军人受军师委托向前行，就再大声叫啦：喂，容某人，你快喺堂行出嚟啊，咁就免你一死，等我哋返去好交差嘛。咁叫咗两次之后，就急急带领众人向前，再做四面大包抄嗰阵，忽然听见对方有人好镇静咁讲话，原来係敌人容老板嘅回话：各位山国嘅弟兄，你哋原来都係东方军人，因为中咗敌人嘅奸计同欺骗，先变成造反贼，唔係你哋嘅过错。今日你哋千祈唔好再俾人太甚啦。山国嘅弟兄们，如果喺呢个山林度要搏死枪战嘅话，我将你哋一枪一个，你哋一定会全部死晒。不过你哋唔系该死嘅人，该死嘅系六黑虫一个，你哋要留翻条命翻屋企同家人过日子啊。前方大树脚而家发出嘅一字一句系清楚嘅警告。敌前总指挥军师和不周就越听越硬耳，即时怒从心上起，就恶向胆边生，一手掹出手枪，砰向天打响：扑你个街啊！阿叔怼冧你先，快啲嚟上，快啲捉住佢，佢冇枪在手，唔使惊佢噶，佢靠吓噶啫嘛， 捉生嘅掌白银十个，捉到死嘅掌白银半个。众军人听到有白银十蚊啊，即时立即快速行动，人人手上揸住短枪就扑上前，一步一步行上山啊。睇怕三面包围，就快变成四面包围，咁样落去，要捉拿手上武枪嘅敌人容老板，实在系易如反掌。咦，就喺呢阵时，突然山上大树脚有人啪开咗枪，一个行喺最前面嘅高大军人右手中咗枪，哎呀！即时手枪跌落地，高大身材嘅军人马上感到全身麻木，天旋地转，眼前睇唔清树木同人，慢慢就扑低，啪！跟住又第二枪声响，另一个军人就忽然满面鲜血直流，包括眼耳口鼻，变成大血淋漓嘅红人，而急急坐低。众军人一睇，吓，原来中枪嘅人同样都唔系打中要害，只系右边一只耳仔俾枪弹打烂，所以血染成副人嘅尊容，令到人见人怕。说时迟，那时快，砰！大树嗰边咧又见第三次枪声响啦。各位在场识得用树身掩护自己嘅敌前指挥官，察觉军师和不周顶军帽咧，因为中咗敌人枪弹，呼！成顶军帽啊飞开好远。军师觉得仲得人惊嘅系，敌人手枪嘅子弹系从自己头壳顶啲头皮度擦过嘅，哇！仲险过剃头。军师又惊又嬲，即时向山上连打五六枪，再次大声叫开枪。众人听闻开枪嘅命令，并兵棒棒又乱射一轮。咦？唔觉对方有动静，开枪还手啊！嬲到飙烟嘅军师正喺度要急急向前嘅时候，有个大胆啲嘅手下军人斜身侧面走到军师面前就话啦：报告军师，你嘅军官大概冇喺度啊！一味向前睇唔开声，靠另一棵树掩护嘅军师接个帽就啱啱戴翻，手上嘅枪又向前瞄准，砰砰砰，连打三枪，仲想再打嘅时候，先发现手枪里头冇晒子弹。察觉军师就急急喺身上攞出子弹，快速咁一粒一粒装上左轮枪嘅时候，突然间又谂啦，啊！先头我哋一轮乱枪扫射，而家一直未见对方还手搏火，唔通嗰个扑街容老板而家已经中枪累低？谂到呢一层，和不周擒拿敌人心切，又大声叫啦：各位兄弟，敌人已经中枪累低，你哋快快快快啲上前捉住佢！掌白银十两，冲冲锋啊！杀啦！你睇下，对方已经冇枪响啦，我哋冲锋有银十两。重掌之下就果然有效喎。六个胆大军人听讲敌人已经累低，立即就急急飞快闪过另一棵树，用树身掩护，再向前冲。揸住受伤嘅敌人就有白银到手啦嘛！啪！忽然又听见敌人突然枪声再响，哎呀！呢个声响即时吓到六个人停都停唔切，唔单止唔敢再向前嘅同时，急急变成五体投地之后，先至明白，啊！原来敌人家阵唔单止冇累低，仲向我方开火。哎呀！好在本人趴低嘅动作快啫，使飞你啊！厉害嘅敌人容老板佢每响枪，一定打中我哋嘅人嘅，咁而家边个中枪呢？五体投地要保命嘅军人及用大树木抵挡嘅人，个个两只眼就急急搜索之后，先至发现啊，大事不好！呢次中枪弹嘅系自己嘅察觉军师，军师大人佢已经瞓喺草地度，又见佢自己攞只手轻轻贴住面，正喺度呀大口大啖大啖唞气，同吞口水落肚，哎呀！睇样分明系好痛苦啊！见军师两边面上嘅鲜血咧越嚟越多流出嚟，见到咁嘅惨情，众军人知道敌人枪法实在太犀利啦，从此边个都唔敢再依郁啦。嗱，虽则系咁，过咗一阵，又见有两个胆大嘅军人急急蛇行鼠伏咁爬向前，好快就到达和不周嘅身边，细声问啦：喂，军师，你点啊？紧唔紧要啊？连气问咗几次，军师和不周依然唔答话。 好耐下先攞手指住面上嘅后侧，两个军人一睇，同时啊咁一声，跟住异口同声就安慰讲啦：军师啊，你受伤嘅部位系唔系几紧要嘅啫？只不过系耳仔中枪，打甩咗只耳仔咋？ 哎呀，仲扎扎扎，痛死我啦！ 另一个军人见到上司咁惨，要减少军师继续流血同痛苦，咧声用力撕咗自己身上军装块布落嚟，急急帮军师包扎面部中枪铲去一大幅耳仔。正忍痛包扎紧嘅时候，摊喺山地度嘅和北州军师耳仔虽然痛，成咗五体贴地嘅人，好似耳仔里边嘅听力咧，反而有增无减。佢忽然好警觉咁攞手揸住支枪，又问啲手下人啦： 远处好似有好多人掟紧过嚟，快啲睇下咩事。 两个军人仲未得切回答，脚步声响已经越嚟越近啦。好快就出现一队威武嘅军人，带头嘅人原来系马侯爷啊！呢阵时嘅马侯爷眼里啊，一个箭步已经埋到受伤喺地嘅军师和北州身边。五体投地嘅和北州顾唔得耳仔痛啦，急急起身企喺度，好辛苦咁歪呢歪性，梗向督军敬咗半个礼，成面都系血。受枪伤嘅佢心谂： 唉，本官已经挂彩受伤，面目都唔似人影。新官上任有三把火嘅马侯爷，就会好快讲出好多安慰以示关怀嘅说话。为咗使所有人都听闻，再大声叫人扶自己落战场去休息二枪伤啦。 嘿，点知察国军师系估错晒。呢阵时嘅马督军冷笑一声，怒目而视，冇啲表情，突然间叫声： 和北州。 嘿，被点名直呼嘅人一听，来者唔老礼啊，即时吓到腰骨都直埋，冻笃笃咁企喺度，唔敢攞眼望嗰个恶到入骨、最阴森可怕嘅人。察国军师自知凶多吉少，果然冇估错，马督军第二句话又到啦： 哼，你哋受啲皮外伤就摊尸咁摊晒喺度，你哋咁做作系咪啊？分明系大敌当前临阵退缩，咁样个军人同大兵官，按军法要立即。 军中下人都知乜嘢系立即啊？呢句话马督军虽然未讲出下文系咪立即枪毙四个字，而家立即两个字啊，已经吓到和北州脚仔都软埋，咚声成个跪低，咚咚扣咗两个响头。面对察国军师嘅叩头，照旧冇啲表情嘅马侯爷企成左手叉腰，又见突然右手伸出一只食指向上捉咗下，和北州就知道系叫佢马上起立。企起翻身嘅和北州，而家成咗面对最心惊嘅人，唔敢再出声。边个都估唔到，呢阵时嘅马督军又讲啦： 今日我冇处置你哋嘅意思，而家我关心嘅敌人喺边处。我知道你哋冇法子捉到佢，就应该快啲大我去捉，尽量要捉到生勾勾嘅敌人。 和北州一听，唉，如获重负啊，出力吐咗啖大气，一只手连忙敬礼： 我哋知道敌人喺边度。 少咗只耳仔有人答话嘅同时，脑海一闪而过，心谂：我和北州如果向正面行上山嘅话，咁我实会第一个死喺敌人枪下。哎呀，我已经知道点样做啦。呢阵时和北州早就忘记咗耳仔失踪之痛，右手嚟个敬礼先，口中就急急讲啦： 下官报告马督军，敌人佢喺嗰边打烂枪，实在厉害又准确。佢喺暗，我哋喺明嘅，所以我哋蚀咗底，我哋太大意，我哋有罪。我代表各位弟兄感谢马督军不杀之恩，我带马督军去收拾嗰个敌人容老班。 和北州讲完，突然间一声呼叫，一班怕死又受伤嘅人，因为喺枪毙高压之下，又变成咗十分勇猛、绝唔怕死嘅样啦。察国军师好高兴，带住自己嘅残兵同督军马侯爷一队人马， 快步急行军上前，但是向的是另一个方向。捉拿专放冷枪的敌人容老板追踪啊再追踪，分散包抄搜索。咁而家翻转头再讲矮山上边嘅容老板，见到咁样暗中欢喜啦，可以暂时放下心唞啖气先啦。佢心知肚明，如果唔停再枪战落去，有限嘅子弹终归会打晒，到时侥幸唔中枪而死，最后都会落得做俘虏嘅可悲下场。而家睇住行错路嘅敌人已经走到好远啦，呢位身经百战胆大嘅人知道呢度表面睇嚟山上匿埋系安全，其实仲危险啊！而家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容老板担高头望下天色，知道太阳冇几耐就会落山，即刻运用出嗰套蛇行鼠跑嘅真功夫，好快喺山林里头消失得无影无踪。嗱，咁而家嘅马侯爷呢？佢成咗名符，其实真正嘅直接督军，喐下就用枪毙嘅办法直督之下，实咗攞命。所有受伤嘅军人亦要一齐去搏命去追杀，唔系就会俾马侯爷嘅行刑队执行军法，临阵退缩系重罪，要立即枪杀。奸恶十足嘅马侯爷好快又发现呢度一带所有山林地下根本上又冇敌人嘅脚印存在。知道是追错了方向，就即刻落命令，分成四队人马分头包抄搜索，又命令手下工兵立即用军用无线电报谈机发布命令，全山各道的一半军人马上立即出动，用两层军队做最大包围。马侯爷知道先将清水湾外围织成一个大网包围住，这样的做作呢，任你艺高胆大枪法准确的敌人容老板，就算身上有翼会飞天，亦飞不出这两层的大包围网。一个又一个时辰过去，督军马侯爷的独立妙计果然厉害。现在清水湾镇上下人人皆知，这里最有钱的大老板容记现在正受到北方军圈养的龙虎山国大军追杀，边个敢收留佢啊？一旦发现，立即扎起再公开示众枪杀。转眼三日过去啦，因为有天罗地网，嗰、那个容老板照旧未能够突围，佢喺边处冇人知道。咁呢日下半夜仲加黑暗嗰阵，猎人阿庄居住嘅小木门外边，忽然听见好细声嘅敲打声。虽然朦朦胧胧，一下砸醒的阿庄越听越清楚，这种声音属敲打，绝非是风吹草动和树顶上边的落叶树枝跌下来的声音。过了一阵，忽然又听见多了一种隐约之声，好像是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阿庄阿庄阿庄开门啦！阿庄心谂：哎呀，奇啦！而家下半夜，天最黑，又就快进入五更天，即系天寒地冻，心生更系寒冷嘅时辰。点解有呢种叫声噶？系人嘅话，绝唔会喺呢个时辰到房叫开门噶、哦。只有鬼魂先至会喺呢个时候出现嘅啫。哎，一谂到鬼魂身上，阿庄突然间又想到，听讲那种受冤屈而惨死的人，鬼魂会特别凶猛凄厉，灵舍恐怖。想到咁，阿庄就惊到成身起晒鸡皮，嗱嗱声拉张棉被就冚过头，再用力合埋双眼。咁样又过咗一阵，啱先胆战心惊嘅阿庄又谂啦，以前听好多人讲过，只要平生未做过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想到呢一层，更包括那些老一辈的人讲，的确是言之有理。我为什么要惊、啊、黑夜响声啫。阿庄啊， 你真系傻啫！就算敲门嘅系冤鬼，系最得人惊嘅女冤鬼，佢生前死得好冤屈，好惨，成咗阴魂猛鬼，但关我咩事？又唔系我阿庄害死你，况且我系世代相传打猎为生嘅老实人，睇嚟唔开门睇个究竟系瞓唔着噶啦。起码都要听清楚敲我门式叫我名嘅到底系鬼定系人啦、 啊。嗱，如果阿庄去开门见到嘅系咩古怪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